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我哋今日继续讲啦，观见如来最初成道。人不知道咗，我问咗边个啦？观见如来最初成道，嗱最初成道咧就讲佛啊，佢由修行嘅功就最后成佛道啦。咁然之后佛啊，咁啊点解佢要即刻修行咧？咁啊就根据经上讲啊，即刻牟尼佛佢做皇太子嘅时候，咁啊喺呢个皇宫里边过惯咗呢个生活，佢出去外边旅行。咁啊，經過東南西北四個城門，佢就見到呢個老啊、病啊、死啊咁啊三個啦。最後見到就出家人。咁佢唔見一次老啊、病啊、死咧，入去做個太子身份啦，喺個皇宮就冇見過呢啲嘢嘅。即係佢每一次見到老啊、病啊、死，就問點除咗。佢既然老啊、病啊、死咁痛苦，咁然之後我啊有冇咁嘅過程要經過啲咁嘅痛苦咧？啲傳統就話佢話太子啊，佢話呢啲問題咧，從古到今係任何一個人冇法子免嘅。但由青少年慢慢嘅老啦，老成咧多病啦，多病就不能再病，咁咪死咯。咁啊，太子都記住喺佢嘅心裏邊，都知道呢個人世間係苦嘅。咁後來佢出門咧，就見到一個出家人，咁啊威儀齊整。洞子安详，佢就觉得啦吓，佢哋问佢啲随从呢啲系咩嚟噶？嗰啲系咪修行人？修行人咧就出家，希望能够了生死，将来一成佛道。咁佢亦记住喺心嗰度。咁后来果然有咁嘅机会咧，佢就出家啦。出家咧咁啊，去到呢个雪山嗰度修行。嗱，咁未到雪山之前啊，佢初出家咧就系亲近过两个仙人。咁呢兩個仙人咧，當然佢哋修仙啊，就唔係夠勁嘅，最多就不過係升天嘅啫，享福嘅啫，就唔可以能夠了生死，呢個就好大個問題。咁咧，變咗覺得呢兩個仙人咧都唔係夠勁啊，所以佢就去雪山咧，自己咧就剃髮修行。咁由於佢係皇太子身份，佢個父親正法王。就是加皮內的各個皇帝來的，那如果他不出家呢，他就有機會直接肯定的嘛，是繼承這個皇位。所以他的父親淨化王呢就不想他這個仔要出家，所以當時就招了五個人去這個雪山的地方呢，是邀請他回宮。當時太子見到他這五個人邀請他回宮，奉父王的命，咁佢咧就決志咧，唔肯翻去。佢話：我出家嘅目的就係希望能夠將嚟成佛咧，回皇宮又好，乃至各地有緣嘅度眾生都好。佢話咧，嗰次目的就度眾生，所以話佢堅決啦。佢如果我唔成佛，我決定唔會咧入翻去呢個皇宮。咁因此呢五個人咧就冇辦法勸咗太子回宮啊。但佢係奉呢個淨法王嘅命嚟噶嘛，咁如果請唔到啲太子翻去啦，咁呢五個人啊點樣對佢個父親淨法王交差咧？所以呢五個人覺得好為難，就大家商議咧，不如大家都唔好陪佢啦。既然太子係以太子嘅身份，佢都能夠國外辭親啊，要出家修行，何況我哋呢啲咁嘅隨從咧？應該都向大師睇齊，所以佢哋五個人咧就唔翻皇宮，亦都追隨呢個太子咧喺呢個雪山出家修行。嗱，咁呢五個人之中咧，有兩個就係母親呢一方面嘅家族，即係第一個貂蝉兒，第二個十力家倩。呢兩個人咧，佢就母親嗰一邊嘅親戚嚟嘅。咁其他嘅摩南啊、馬姓嘅小兒三位咧。就是父親呢一方面嘅親屬，咁如果呢五個人啊，都係好發心咁跟太子有時間修行，但係父親呢三位咧，始終啊，佢雖然冇太子咁矜貴啊， 都是这个王族的人，变了一只享万丈福，那么在说世人呢，跟着说一食一麻一麻，不过这个一麻一麻就不是一粒麻一粒麻，怎么够够饱的，是吧？即是一餐就麻，一餐就麻，没好日子就很挨苦的。那这三个人呢，就变成了五挨得，五挨得了，那么静静地就走了，离开太子，就去到这个六里院。那么剩下母亲这方面的两个亲戚呢，就是焦泽贤和十六家妾，他两个比较大喜欢修这个苦行，所以就随从太子雪山修行了。于是经过六年享雪山苦行，那么太子认为这个机缘已经是到了，那么应该不久呢要成佛道了，功夫已经修到家了。但是因为六年苦行啊，饿到呢可以说皮黄骨瘦，只是皮包骨，又污糟邋遢，所以太子一想，如果我是这样去成佛呢，可能后世这些人啊，他成佛用什么意思？你第一天我饿的人，我就不受了成佛咯，恐怕我后来的人都不明白成佛的中的艰苦修行的过程，因此他就去这个利莲河，那么冲一盆靓靓几个凉，洗得干干净净。咁啊，跟住咧喺呢个邻近左右有一个牧牛女，佢就不难陀，佢系养牛嘅。咁睇见太子咧皮黄骨瘦，佢就用呢个牛奶啊，就煲呢个粥，我就知佢乳味，乳味即系奶啦，味即系烂啦，就用啲米咧就煲牛奶，就煲到佢啲绵绵烂，好似粥咁样。咁啊，太子仲受咗十六次嘅供养。就变咗十六次嘅乳味咧，帮助咗佢咧个身体就复原，冇个皮黄骨瘦啦。咁啊到呢个时候咧，咁啊就焦陈如同埋十六家妾两个人咧，佢就觉得太子啊，好似都退心啦，同喺雪山苦行六年有啲唔同，好似贪图享受，变咗佢两个咧，睇咁样佢亦都有个定定地，亦都走咗六野院，变咗个五个人。都使到野院，搞下嚟，佛一直见一个人啦，就自己不觉悟。佢话历古以来，凡你成佛修行成功嘅，都系喺呢个菩提树下以生草为座。因此佢就向呢个童子啊，就刻咗个吉祥草，就敷喺呢个菩提树下。咁啊，自己咧就打坐啦，最后一次啦。咁啊，就响呢个。十月初八晚咧，佢哋夜到明星而悟道，咁样悟道成佛之后，就讲出一句话：，佢话奇哉奇哉，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因为由呢个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若离妄想，则无私智自然至一切即皆显现。咁佢就讲咗呢番说话咧，就说明佛性系平等。佛能够成佛是靠着这个修持的功夫，我们众生虽然有如来的智慧德相佛性平等，但是没有这个修德之功，所以呢那些烦恼障住重重遮住我们这个智慧德相就不能显现，就做这个生死凡夫。所以他成道之后为了满他最初所谓道众生的心愿，咁啊成佛就要道众生啦。咁个道宗就讲预言噶，咁佢哋入定作伴，就话最初咧，你所亲近呢两个仙人，一个叫做阿难迦南，一个叫做屈陀那屈陀罗。呢两个仙人咧，系佢最先所亲近嘅，咁亦都系同佢最有缘。咁佢就想去得到呢两个仙人，要接触佢一睇。这两个仙人已经死了，即是不够福亲近佛，他已经死了，那么死了当然道他不道到他死了，是吧？那么再观哪个同我有缘最先得到呢，就是观这五个人，就是最先呢奉他的父王的名来劝他翻王宫，这五个人就是焦陈如、十六家妾、摩拿马舍小王，这五个人通通在六地院那裡自己修苦行，所以他就 去到一個影裏面咧，就想動佢哋，咁啊結果咧就動到佢啦。亦就係最先到過五個比丘。嗱咁啊，點解咁啊？成道之後，就知兩個先人死咗冇緣，點解最先到呢五個人咧？嗱咁啊，根據呢個經上講啊，第一種講法就呢五個人咧，從前好耐好耐以前，佢養呢個三修行，即係好多生好多世以前啦。因為三修行，佢哋係修仙嘅，但結果咧就我只修得成，所以佢哋五個人就發願，係我哋等到將來釋迦牟尼佛成道嘅時候咧，我哋就去受釋迦牟尼佛最先嘅教化。所以當時呢五個仙人就是今日的貂蝉儿等五比丘。咁啊，当时呢五个人咧发咗愿，成为呢个五比丘啦，咁先做佢啦。嗱，咁啊，后来亦都有一个讲法咧，咁啊，在呢个迦摄佛死嘅时候啊，有个国王，呢、这个国王咧，佢哋以呢个五戒十善咧，系教化呢个子民。嗱，我哋如果守呢个五戒十善咧，大家守得好啊！真係有好多嗰啲護法善神咧係擁護嘅，所以嗰啲邪魔妖怪咧就冇法子咧係可以侵入佢哋嘅。嗱，唔好講十善就五戒啊，簡單講嚇，我哋如果慈呢個世界就得到呢個慈悲種，我哋如果守呢個道戒，仲要布施嘅話咧，我就得到呢個福德嘅種子。我哋如果唔奸淫，唔亂搞個男女關係咧，我哋就得到呢個清淨嘅種子。我哋如果唔打妄語，唔欺騙，唔呃人咧，就得到呢個直心嘅種子。如果我哋唔飲酒，就得到呢個智慧嘅種子啊！嗱，我哋手五戒有呢五個咁好嘅種子，呢五個種子咧，都係我將嚟成佛作祖咧。是最基本的。那这个如果国王他就劝他的全国的子民受持五戒十善戒呢，所以那些诸恶鬼神邪魔妖怪呢就没有法子呢是侵入掳掠他们的。那当然就五个鬼，那些鬼就害人食人的嘛，是扰乱人间的嘛。那么现在家家户都放咗个国王面受呢个五戒十善戒，即系家家都有善神府保护，一啲五只鬼咧就过啲入侵，佢就嚟同呢个国王讲嘅，国王啊，佢你行好事，家家都守五戒归十善戒，佢话我哋呢五只鬼咧就冇话啲入侵，即系冇得食啊，就挨饥挨饿，我哋家好痛苦啊！咁你有咩辦法係幫下我哋呢五隻鬼咧？當時呢個國王咧，可以好偉義話不説，攞咗把劍喺身上係篤穿五個窿。咁有五個窿啊，流出嚟咧，佢就叫嗰五隻鬼，你哋喺人咧吸個窿，吸我啲血飲，你就可以生存啦。咁啲五隻鬼又果然聽佢話，喺佢身上五個窿裏邊，喺人就吸個窿，吸呢個國王嗰啲血。就得到咧呢個生命可以延續。當時呢個國王就講啊，佢話咧：我係行菩薩道，我今日以呢個血布施俾你，咁啊將來我成佛咧，就以呢個法力嚟到個度你哋。咁啊，呢個國王發完之後咧，後嚟到到今日啦，你啲生命啲世之後咧，果然咧係滿月滿啲王所願。所以當年的國王就是今日的釋迦牟尼佛，當年的五隻鬼就是今日的五比丘，即是貂蟾儒、十力加舍、摩那馬勝小賢。因為當時這個國王曾經講過，我現在用這個身中的血來供養你們、滋養你們，我將來成佛就一定以我這個法力來滋養你們、度你們，咁就果然咧係得到應驗啦。咁既然佛啊去咗六野院，最先係度呢五個人，所以呢五個人就奉佛命，各各説出佢自己修正嘅圓通啊。所以佢就講話：我觀見如來係最初成道，就係佛咧去到嘅野院，因為度佢哋。 咁啊，佢哋一齊最先見佛咧，係成道啦。佢話於佛音聲就五明四帝啊，嗱咁啊，見佛見到佢哋，就要度佢哋啦。嗱咁啊，度一啲説法，法咧係最尊最貴就最無常。如果冇咗呢個法，就當然度唔到人嘅。唯有法，先就可以得破除我心中嘅煩惱，消我哋嘅業障，令我哋嘅道力啊得以增長。所以話嗰啲法好似啲水咁樣，水係能夠洗淨我哋呢個身心。咁啊，法水法水嘅法，好似本水一樣，我哋依法修行，我哋洗淨我哋心裏面嗰啲煩惱，令我哋呢個智慧光輝係普照一切，完全係靠呢個法嘅力量。咁既然佛到已經度呢幾位人，幾個人啊出家，所以當時有佛同佢哋説法。佢説啲咩嘢法咧？就話於佛音聲就五四諦啊，由佛個音聲講呢個四諦法，就用個口嚟講嘅。用口講咪當有音聲啦，音聲就表達得佢所講呢個意思。如果冇咗呢個音聲啊，都唔知你講乜啦，聽唔到你講乜啦，所以咧唔喐，聽唔到啦。有音聲，我哋音聲裏邊表達出一種嘅意思，咁我就聽到佛嘅音聲啦。佛所講嘅四諦法，佢就五明四諦。嗱，咁四諦法咧，四人數目。第一就實在不變咁樣解，咁邊四種呢？就係苦、集、滅、道。苦同埋集係世間嘅因果，滅同道係出世間嘅因果啊！嗱，苦就我哋每一個人，亦都係可以講咧，就算唔全部，都佔咗大部分啊！就根本有八種苦，嗱，八種苦就生老病死。呢四種咧係人人都經過噶啦，只係最初呢個生嘅痛苦咧，一般人都唔明。咁其實生點解痛苦咧？大家都知道 ，B B 一出世啊，冇乜幾多個唔喊嘅。如果唔喊，大家嚟試啊，咁啊肯定出世離開阿媽咧，就呱呱叫呱呱咁樣嘈啦。咁啊點解啊？呢、这個就係生嘅痛苦，咁佢有啲咩痛苦呢？因為十月懷胎，佢就喺阿媽嘅肚皮個背脊啊，保護住佢。你外邊天寒又好，天熱又好，一切都與佢無關，係有阿媽嘅肚皮同埋背脊咧保護住佢，咁樣佢與外邊嘅世界咧根本就唔接觸。咁加個十月時間滿啦，佢要出世啦。咁啊，開始離開佢阿媽嗰陣時咧，就同呢個外界嗰啲風啊，係接觸到，又咁啊，身上嗰啲肉啊好暖，從來未曾接觸過呢啲咁嘅新風，所以新風一吹佢咧，佢就好似針刺咁嘅。佢頭先講，佢一離開阿媽與外邊世界從未接觸，就好似嗰啲針一刉佢刺佢咁啊，咁痛啊，所以出唔出世咧，個個都係呱呱叫。當時事情已經過咗啦，大家到到長大啦，都忘記呢件事噶啦。咁所以咧就叫做生苦。嗱，老苦咧，咁係人都知啦。上咗年紀嘅人，根本就唔使話俾人聽，自己都知道。嗱，好似我咁樣啦嚇，三個難兄難弟都全部幫落去捉嘅就係糖尿、血壓、心臟。呢三樣嘢咧，有一種唔掂都會死人嘅。咁啊，我三種都具足，咁啊總算啦嚇，捱到今年八十歲嘅你，應該算係唔簡單，唔錯噶啦。呢啲咪係老嘅痛苦咯，好似心臟風波仔手術啊，啊中風啊，諸如此類啦，我都試過好多次噶啦。總算係大冇攬過，又即係都就算係大冇攬過，都受過好多嘅痛苦，都受過好多個咧。令自己肉體精神痛苦嘅，一啲咪老苦咧，嗱有一定有病啦，就病苦啦，嗱病就不能再病，咁即係話拜拜啦咁啦，就晚年就死啦。嗱咁呢個生老病死咧，係人都要經過嘅， 有啲死嗰陣時啊，點有啲人死唔眼閉，隻眼唔合唔碌大隻眼咧？有啲人臨死前耳朵喎，幾痛苦，講唔出咁痛苦嘅。叫人死就係痛苦咧，絕對都唔係話舒服嘅。嗱，呢個生老病死四種之外啊，仲有其他嘅四種係屬於呢個心理上嘅。生老病死就我哋嘅肉體，其他嘅四苦就係咩咧？嗱，第一個就求不得苦啦。點解求不得咧？嗱，世俗嘅人冇錢，即係生活艱難。所以話朝種樹，如果晚解花，當然冇問題啦。你話朝頭早種棵樹，到個下晝晚上點可以啲棵樹長大，俾我哋解去賣咧？係唔可能一件事。等於話咧，好多人一日朝頭早嗰一餐，咁啊下晝、中午同埋晚上嗰一餐咧，都唔知向邊度揾嘅。世界上都好多呢啲咁嘅人，當然佢哋希望啊。唔好話大要求食啲好嘢，但起碼咧兩餐就普普通通啊。以俗以舊時嚟講，佢哋鹹魚青菜咧，世俗人講，我哋就話豆青菜啦。咁啊，起碼都有得食啦，係嘛？但好多人都求唔到啊，你話係咪痛苦一件事咧？危機抵亡，嗱，就算有嗰啲有錢嘅人家咧，咁佢越有就想越有。最好就同秦始皇咁樣係長生不老唔死嘅，呢啲一般地有白髮嘅人所希求，就好似佢入多幾年，揾多啲錢，但未必求得到啊！如果你係心足，就當然係好好嘅啦已經。你唔心足咧，咁你有一百萬就想一千萬，有一千萬想一億，咁於是咧一路咁浪上，想唔到你就失望。失望了是不是痛苦呢？那就叫做求不得就苦難。第二種就叫做愛別離苦。那么生老这个生離死別呢，就是人都不開心的了，那都是痛苦的了。那直到今天比較呢文明開通，不要死別的生離，即是好像有仔在外國留學，他如果功課做得好的，不用那么压力那么大的，例如放假聖誕節佢仲翻嚟行下見下父母，咁或者佢啲功課就緊，又心唔係咁容易做得到，當然佢啲時間做功課，即使又逢年過節啦，都未必可以翻嚟見自己個父母。咁啊，父母對佢就好掛心，呢種就叫做係生離嘅痛苦啦，生離死別都係痛苦。第三種咧，佢哋冤憎會苦，就係話仇人見面咧就分外眼紅。我哋今日香港全部都高樓大廈，眼睛都四五十層高嘅。咁啊，早上翻工，晚上放工啊，大家同一層樓住，坐一個電梯咧，咁啊，常常都會碰頭會面嘅。嗱，咁如果大家冇乜兩個都話點個頭啊，之後都話早晨咁啊，大家都打個招呼。你話如果係唔對嘅話咧，偏偏就冤家路窄，就喺個電梯裏都係窄路相逢，偏偏遇到自己唔高興嘅人，你話係咪呢種叫做啊係冤憎會嗰種嘅痛苦咧？嗱，咁啊第四種叫做五陰次性苦啊，就係我哋點解有呢個發有呢個生老病死，有呢個求不得冤憎會。該別嚟啲裝痛苦咧，有呢個五陰次性，就有我哋呢個身體，有我哋呢個心理。五陰就係色、受、想、行、識，色就我哋色看自己本身，受、想、行、識是深化我哋嘅感受。所以呢個八苦當中咧，前嘅四種就係肉體嘅痛苦，後頭嗰幾種咧，尤其是得該別嚟冤憎會求不得，呢個心理上嘅痛苦。大家有咗呢種痛苦咧。固然肉體上唔係好受，起碼佢哋嘅心理上咧都係好痛苦噶。嗱，咁呢八種苦啊，就唔係話偏俾你嗰個，唔係話喺我對你唔好就俾咗痛苦你，任何人都冇咁大氣。反過來，啊，我做老友俾我俾多啲快樂你，亦都冇咁嘅事情。苦樂都係自己一手造成，自己一手栽培， 任何人都冇咁大嘅權，我俾得痛苦你係冇可能一件事，係自己招感而嚟嘅，所以第二嗰啲執計啦，咁啊執啲乜咧？執積聚乜積積攬嚟嗰啲貪嗔痴慢疑，我見啊執到啊共波啊，看不破放不下，處處我執我見啊，積積慢慢啲都咁樣嘅煩惱孽障啊，就會招感呢個生死嘅痛苦啊。所以佢哋第一個實在點解有乜痛苦，有乜煩惱焦慮嘅？呢個係一定嘅道理。有佛法出世，冇佛出世呢啲道理咧，係冇法子改變得到嘅。你話呢個生老病死，我哋點修求不得？邊一個冇啊？一個多少佔起得百分之幾嘅啫，肯定係有嘅。好似老病死，邊個唔驚我啊？就算你啊幾有錢幾有地位，都冇法子面呢條路，咁啊實在嘅啦。咁呢啲咁樣嘅苦啊，由我哋呢個煩惱招諗嚟嘅，由我哋業障所招諗嚟嘅，一定係咁樣嘅，亦都冇法子更改嘅。有咁嘅因，有咁嘅果啦。所以呢個苦同埋執咧，就係、是、世間上嘅因果啦。嗱，咁嘅念同埋道咧，就係、是、出世因果。我哋如果想正道呢個不生不滅個出世解脱，就滅咗呢個生死嘅因果咧，就一定要修道啦。但係小乘修道就離開唔離開咧，所謂五乘三觀就多貪眾生，教佢修個不淨觀；如果多親嘅眾生咧，就教佢修呢個慈悲觀啦。如果愚痴嘅众生咧，就教佢修呢个念佛观。咁而修呢个五乘三观呢五种咧，就系平止我哋呢个心中嘅妄想，又或者修呢个三十七道品，啊，四念处、四念行、四语足、五根六七十八正道，一共三十七种。咁通常嚟讲咧，小乘嘅道谛啊，就系修呢个五乘三观。同埋三十七道品，由修呢个道啊，先就可以咧正道呢个出世嘅灭，由呢个灭正道啊，就灭除我哋呢个生死嘅苦因、生死嘅苦果。所以呢个四谛法呢、这个四种法啊，谛即系实在，有佛出世，冇佛出世都冇法子更改嘅。肯定呢啲道理咧系永远唔会改变嘅。咁就叫做四帝法。咁加上到嗰个六野院同呢个五比丘啊，讲四帝法咧，就经过所谓嘅三转四帝法啦。咁四帝法三次转咧，同埋四三一十二咯，呢个成数啊嘛。咁啊，边三次第一次就叫做事转，第二次就叫做劝转，第三次叫做作证转。第一咧，佢哋事件咧，即系开始佛咧，开始佢哋开始咪就开始呢个四谛法，话此时苦啊，系逼迫性啊，我哋痛苦系逼迫我哋，令我哋肉体精神都受痛苦，系咪逼迫我哋咧？好多痛苦来临，我哋冇法子唔可以接受，冇法子避得开，一定要接受。咁所以就逼迫到我哋呢个精神。肉體的痛苦，所以呢個苦咧就叫做逼迫性啊。呢、这個執咧就叫做焦感性。頭先我哋講過，呢、这個痛苦唔係個天俾你，亦唔係某一個人家俾你，係你自己造罪業，自己起煩惱，係焦感而來嘅。所以話此業執啊，係焦感性。嗱，此業滅咧就係、是、可證性啊。就呢个灭，就灭除呢个生死苦果，我哋就可以证到出世个涅槃。嗱，乜道咧？只是道就可修成，就我哋要修道，先就可以了脱呢个生死嘅因果，进入呢个出世个涅槃。嗱，咁啲四种道理苦集灭道，就佢哋五个人初就系唔识嘅，咁啊就开示佢哋，咁就第一转。叫做事转啦，咁第二个就系圈转啦， 上帝在边个地，就收呢个四制法。佢话此时苦，你应该要知道啊。此时集系烦恼业障啊，你应该要断啊。此时灭系解除呢个世间嘅生死因果，你应该要净啊。此时道。由道先就可以了生死的痛苦因果，进入出世的涅槃，就是可修正的，是可以修的。一个就是劝转，就是劝这五个人呢，要知这个世界法的修行。那恐怕他们不明，恐怕他们不懂，那有什么是证明呢？佛就用他自己做个证明，他说此时苦我已经断了，此时苦我已经知道了，这此时我已经断了，此时灭我已经证到了，此时道我已经修到了。那如这个世界法呢，他就知火断执，无灭修道，佛已经亲自是证到，得到自在受用，就以这个过来人的身份呢，就是劝他们你不给休呢去修行。那么当时佛就经过这个三转四谛法轮呢，就我们家所说这个骄尘如尊者是最先开悟，最先是明白，最先不解脱。那么当时呢佛讲完之后就问他们，你哪一个人够了解？咁焦陈如第一个话我就了解，佛就问佢话：你以何所所解啊？你话了解，你点样解法呢？焦陈如讲：个佛说苦谛，就真实是苦，不可零落啊！就执是苦因，就更无别因。苦若灭咗，灭者即是因灭，因灭故果亦灭。烈火之道更无余道啊！咁因此佛听佢咁样讲，知道佢开悟，知道佢正四果啦，所以咧就叫佢做解，叫佢做阿耶多。阿耶多就系佢呢个名嚟嘅，中国叫解本制，就佢了解佛啦，同佢根本开始呢个四谛苦集灭道嘅法。嗱，除咗佢之外咧，第二个开悟嘅就系十力加师。最后呢三位摩南马胜小贤呢，要经过三个月去修行，先至可以得到证呢个出世四果。所以外加依佛音声，就悟明呢个四谛法嘅道理。那佛问比丘，就我初就清解啊，即佛问。咁你悟比丘呢，我就焦陈如咧最初就清。我能够了解，所以原来印嗰段阿耶多，中国话叫做解本制啊。嗱，咁呢段经文咧就系求佛上人所问，从何方便就入三摩地，就系我闻佛咧说佛嘅音声，悟明呢个四谛法嘅道理，而得证呢个阿罗汉果，所以佢哋原来印嗰名阿耶多啊。咁妙音密语。我音声就得阿罗汉啦，妙音密缘，妙音就讲呢个音声，音声点解有粗有妙咧？嗱，妙音就对呢个粗音，就我哋啲世间嘅凡夫俗子啊，对呢个音声咧，就有好大嘅分别嘅。人家赞你两声，夸咗你两声。即系成个就舒服晒，欢喜晒。反正如果人哋批评你两句，或者闹你两句，两句唔好听嘅说话咧，当堂个面啊就皱起眉头，系认真唔 happy 嘅，就好痛苦个面啊。嗱，咁啲世俗嘅人，佢唔把呢个音声，无论好嘅音声，呢、这个唔好听嘅音声，不过系如幻如化。是过眼云烟，人家说你好，他都不可以成日说你好，他都会停下的，那就是有停止的玩法咯。 就算批評你是不好的，那也都是暫時的，他不可以成日跟著你鬧你的嘛，都會有停啦。咁即係話咧，我哋一個人對呢啲咁嘅陰性咧，好要醜冇介意。如果你唔了呢個陰性魚丸啊，俾嗰啲好嘅同埋嗰啲壞嘅影響你嘅心情，令你嘅心情喜歡一個快樂，就係我哋愚痴啦。唔了解呢個陰性係魚丸。不了解你的陰星是幻化被你的陰星所住，就屬於這個粗的陰。但妙陰呢，就是說他能夠證到出世的阿羅漢。怎樣證呢？你陰為佛開始四個佛的陰星，而分得開，所以這些是妙陰。他對於這個陰星呢，不會這麼執著，人家說他好，他不會過分的歡喜，人家批評他乃至到咒罵他，他不會過分的煩惱。那這個人的有智慧就不是愚痴了，他從這個陰星裡面得以悟道，所以這種陰就叫做妙陰。那物緣呢，物就不是這樣證到這個原本三德地藏，因為他能夠在這個陰星裡面不受呢個陰星所住，了解呢個陰星啊，就係、是、原來作妙真如性。要達呢個陰星咧，就係、是、我哋自性嘅本體。因此佢物能得係正道啊，呢、這個四緣三諦理咁佢妙音物緣。誒，我與陰星係得阿羅漢啊，我喺佛説法嘅陰星裏邊咧，係正道出世嘅四果阿羅漢。就是聽佛開始啊，四世佛的音聲而得證呢個四果阿羅漢嘅個我音聲得阿羅漢，佛問圓通，即如我所證，即音聲就為上啊。呢三個求佛問於十八界誰為圓通呢？個佛問圓通，嗱我別人所證啊，一共有二十五位證人啊嘛，收二十五番啊嘛，即係話別人所證。我就不得而知啊！如果佛問圓通如我所證嘅咧，就係、是、音聲就為上，聞佛説法嘅音聲而得以證阿羅漢嘅音聲咧，係最上啊！因為我同埋其他嗰四位同兄弟一共五個人啊，不過聽佛開始四地法嘅音聲而得以咧係誤墮，所以話音聲。就為最上啦。嗱，咁嘅音聲可以誤導，就係法裏邊嗰啲公案，即係嗰啲故事啦，好多嘅。嗱，其中有一段，咁啊，大家讀過古文咧，古文咪有嗰個孔明嘅前後出師表嘅。咁有啲人咧，修行人啊，佢聽啲人讀呢個出師表，孔明嘅出師表啊。他聞到這個念出師表的音聲，他亦都可以誤導。無所謂佛法的音聲，有世間佛的音聲，他都可以誤導。其次，從前有一個老修行，他外面參學，有一天他就經過一個街市，街市大家都知道，裡面有很多大排檔，什麼都有得賣，但離不開的好像肉類啊、雞鴨啊，這些最多的了。那他聽到有個老太婆啊，他就想去買豬肉，但他買的又不是多的，是少少，因為可能家境不是多好，他就不是買斷斤斷斤，買個三二兩，這個都不是問題了，都賣給他，但他就很難尋。他說我要靜的，我要靜，靜即是瘦，很簡單，即是沒有肥肉，靜就是瘦肉。那你知道逢是劏狗先，賣豬肉都是自己劏的，不是從家裡有這個工作的圖上，劏好的膠來給你賣，但是鄉下就沒有這個公眾的政府的圖上嘛，都是呢，朝頭早大概四五點鐘就劏這隻豬，劏好了，那就差不多開始在那裡賣了嘛。 那么这个把我们同居的人呢，卖猪肉的人呢，应该就不是叫我老皮的，就比较个过程呢暴躁一点。那这个老太婆她所买又不是多，但我想想要正的要正的，即是要瘦的要瘦的，那这个猪肉佬呢青得不再烦，那个反相反的鱼好大个的嘛，这个汤猪刀呢切猪肉的刀就好大张的嘛，好阔的嘛，他就打起那张猪肉刀呢，那么将它一拍拿一拍不正，即是人家快快都是正的，你看他刀光上就不买好多。所以这个猪肉佬呢是拍一下相反一声就闹这个老太婆，那你做什么呢，你就不买了好多，其实猪肉煮得好的啦，都是这样，那么这一拍呢啱老三人听过，那奶一拍不正，这个正字就是清净的，就提醒了我们的心呢要清净的，不要对外面那些阴声呢多多的追求，好的音声就尽量去追求，好音乐啊，卡拉 OK 啊，唱粤唱粤曲啊，好多人中意嘅，就俾啲咁嘅音声咧，就转咗去咯噃。如果唔好嘅音声，就绝对咧就唔通过，演真人唔高兴啦。俾啲嘅音声转，依家呢个猪老板嘅针板一刀一拍，哪一拍不正？即是说处处都是正，即是瘦，但是这个老三就不是这么想的，处处都是清净的道场，处处都可以修行，修行人不是在于这个外面的功夫，是这个内心的修养，只要一拍那张刀哪一块不正，即是说处处都是清净，就是当时呢是回光返照啊，自心的清净，因此他就悟道，亦都是闻这个刀刃的音声呢就得以呢是悟道了。那么这创始有一个地方，这些讲来呢就不是很好听的，那有一班妓女，大家知道什么叫妓女呢，她养二楼的，咁就每一天晚上咧食完饭咧，大家系华灯初上，大概系六七点钟嘅时候咧，个个皮打扮得花枝招展，坐骑楼度就望落街，咁啊希望街上行过啲男人啦，落高头睇下佢哋，就光顾佢哋啦。点解只嗰一晚啊，由六七点坐成十点都冇客上门，所以呢班妓女咧，只有讲，佢话你若无心。就我便忧啊！啊，你啲男人冇心嚟揾我哋咧，我哋同佢生活啊，一切一切嘅开支啊，都冇晒噶。呢个就系妓女嘅心声，系佢所讲嘅话。啊，咁啱咧，楼下有个老修行喺嗰度经过，逢下嗰啲老修行，我哋话老修行咧，大体就唔得咁即系禅宗嘅老修行，就多啲禅宗嘅参禅。佢虽然系行路啫。所以行亦善，坐亦善啊！语默动静体安然，行住坐卧都系善。做乜嘢参呢个话头？就系参究父母未生我以前，边一个系我自己或者系保我性嘅本来面目咧？嗱，加成话保我性坐喺度啦，呢个就唔系叫做话头。就佢就话你啦，已经你出咗世啦，阿妈生你出嚟就跟你咁大，你佢仲有宝或者姓，佢就有某个寿，有呢个名，有呢个人坐喺度，做什么参噶？你见到我见到你，都系佢人。但系话你要参，我未曾出世以前，我系乜咧？我自己本来面目系点嘅咧？我哋参事。就是参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在今天来讲呢是很难以有的了，是很难以有一个人呢是得到这么功夫，所以这个老修行经过呢，他虽然他行过，他无心呢东张西望看东西，他所以他得到头呢，他慢慢地行参自己的话头，父母未生前 邊個係我自己個本來面目？佢突然間聽見咧，嗰啲巨子講啊，佢話你就無心，就無變優啊！嗱，咁啊，當然一般男人聽到咧，就有佢個諗法。係咪啲老闆親啦？佢哋真係咧得益不淺啊！嗱，無心就唔係話你揾佢，無心揾佢咁樣無心啦。佢就我哋參禪，就係唔俾呢個外境所轉，就係參究呢個內心嘅功夫啊！佢就無心，就即係冇落分別，冇咗呢個妄想心，唔落呢個思量分別計較。咁佢就咁樣諗法，即係話如果我冇咗呢個妄想，冇咗呢個分別，就一切都休氣啦。即係一切煩惱業障生死都冇曬，咁啊可以唔咯？咁啊明心見性咧，所以佢當下咧就明心見性。了脱呢個生死啦，嗱，所以都係因為陰性而誤導啊，都係一句話，你個諗法就有啲唔同嘅，所以一聽到你入無心，我有入你呢個三行人，如果冇呢個妄想心，冇呢個分別心嘅，咁咪一切煩惱現象都休息啦，冇咗啦，咁咪可以明心見性，可以大徹大悟啦。亦都係因為陰星而誤導，嗱，仲有一個從前馬祖道一禅師係好有名嘅呢位大德，所以佢叫馬祖見叢林，就係佢啦。因為佢以前嗰啲出家人咧就冇啲大廟住嘅，冇呢個叢林嘅，各個出家咧都係咧一人跟師傅住，一係就到處啲遊蕩。就冇呢個大叢林咧去招呼佢哋嘅，咁就馬祖覺得啦嚇，啲出家人咧咁樣唔係辦法，修行大有障礙，所以佢就建叢林，即係今日所講嘅大廟啊。點解佢哋叢林咧？叢就一堆草，就叫佢叢林咧，雙木以上叫做林，呢、這個山咧好多樹林，唔係一字。一棵兩棵，咁佢哋成堆土滿山樹林咧，證明佢多咁大咧，即係表示我哋啲叢林咧係住得好多人嘅。就如我哋舊時寧波天台寺啊，喺山上望到好似有個村鄉咁嘅，慘啲住過一二千人，係好平常一件事。咁所以咪要建呢個叢林，係招呼我哋啲出家人。只要佢守規矩，兩同光火過背，以共膽隨眾出波做壞事，就一定咧係收留你，即係仲受埋戒添。所以順治皇帝講嘅天下叢林，凡此山，鐵雨到處任君餐啊！天下嘅叢林好多，每一個地方可以招到好多人。你以為真係受過戒係一個出家人，兩同功課過半，又懂得規矩，威儀齊整，咁咪一定咩係掛你個單收落嚟，你唔使收翻喺冇地方住，冇飯食。咁啊，馬祖道一禅師咧，佢就悟到呢個道理，所以佢就見叢林。可惜咧，凡係有咁嘅道德感召，起大叢林。當然都唔係話年歲輕噶啦，咁佢喺從來起好，要落規矩噶嘛，所以共住規約，佢都未能落一，佢就死咗啦。咁啊，後來咧就由呢個百丈禅師繼承啦，就立呢個從羅清規共住個規約。嗱，咁啊，馬祖道一禅師啊，佢未曾見從羅之前，佢係當時咧。一個好有名嘅禅師，一個好有名嘅大德，當然咧遠近啊，好多嗰啲人咧都去請教佢，請佢開示，即係點樣修行。咁當時有個農夫，即係耕田嗰啲農夫啊，種菜耕田嘅農夫，佢就久仰呢個道一禅師嘅呢個道風。佢自己咧亦都係信佛嘅，咁有陣時工作之餘咧， 在这马祖个地方，请问啊，祖师爷，他带起斧头啊，有个宝敲一下我，啊，点样收到呢？你生死使唔痛苦咧？啊，到一时之后我冇到噶喎，即系个客气，亦都系佢做呢个龙哥做个方便。佢话我冇到啊，好啊，嗰啲冇到，我又点样开示你？又点样教化你咧？当时个农夫就苦苦要求，佢话唔系嘅啫，一个有道高僧，但我想亲近你，你开始我修行个道路啦。咁啊，马祖问佢，佢话得，你系咪真系相信我啊？我系啦，如果我唔相信你，我就点样嚟请示你亲近你咧？咁啊，梗系对你有十足嘅信心啦。佢话咁啊容易啦，佢哋翻去唔使咩。你呢你是耕田的嘛，你是马站来回家找些水的差开它，你剩一对耳环，所以就挂你的时候就有一大耳环挂在那里，当然就不是你稳阵的，是吧？那这个农夫也真老实，既然祖师爷教他这样的修行，他真的回你那个田呢，就马站来回用水呢差好它，好像差农民粉差了它一口，咁啊，整成一对耳环如丝咁嘅样，就挂住呢个耳仔，咁当然就唔稳阵啦，喐啊都跌啦嘛。咁佢一跌咧，我哋喺度有声啦。因为咁样啊，佢就开咗悟啦。所以马祖讲啊，佢哋翻去咧，整对咁嘅耳环挂喺度咧，佢哋自然会教你点样修道噶啦。咁真系好唔知教奉行。对耳环挂唔稳，嚟做点挂得稳啫？手里都好多个钱都会跌啦，边有睇有声？佢一听到呢个声音，佢就可以，佢就闻声言道啊！咁就说明佛说法嘅音声可以令我哋悟道，令我哋明心见性，令我哋消业障、了生死，就系世间一切嘅音声啊！只是出于这个正知正义，不要想那么多的坏心肝坏主意啊，世间上的阴性呢都可以令我们明心见性，都可以令我们呢悟到，那么以上呢就是六层之中第一块骄尘如尊者，骄尘罗尊者所修的所谓星尘而得意悟道，你优波离沙河，即从在起顶礼佛祖。第二八佛我亦观佛，最初成道，观不正相，心大渐离，悟诸色性，以从不正，不不离尘，归于虚空，空寂二无，成无上道。如来因我明离沙河，尘色尽尽，妙色就物圆。我从色相得不乱，佛明通，如我所证，就色因就为相。此日六尘之中就是第二观呢个色尘而得而悟道。我本来色尘就六尘中就排第一嘅，家呢将佢打嚟打低咗第二咧，而因为呢个星咧就第二啊嘛。以对治以对待这个观音菩萨的耳目而通呢是第二十五法，因为音声和耳根呢就是相对的，是一对的嘛，所以呢就将这个星尘就排在第一，就将这个色尘呢就反而变成第二了，所以第二就是观色尘悟道。观就是文官的人，就是指文中的优波尼沙陀尊者，他是文修观的人。那么色尘就是他所修所观之法，那么人法并称文所相举，所以这个科题就叫做观色尘悟道。他优波尼沙陀就是佛呢座下罗罗汉弟子之一，中国话呢就叫做尘性空，亦名叫做色性空啊， 或者官呢那个释法，官在外面的层顶的释法呢而得应度，所以呢他的名字就叫做陈成功了，不会被外面那些层顶转了去。官的层顶是如幻如幻，而不可得着不可得，而物证三不被作，所以叫做官色尘而得应度。收官的人就是优波尼沙陀尊者，他即从坐起顶礼佛足，就是二言八佛言，即从坐起就从他这个本座而起。因为我们听经闻法就是坐在那里的，凡是不明向佛请问，你就不可以坐这么没礼貌了。虽然这次呢不是说请神开始，就是奉佛令各尘圆通，各个尘就会自己的修正，但我们就尊重佛故，我们呢有所说出跟着起身来讲，不可以坐在那里讲，所以即从坐起本来听经闻法是坐在那里，下呢是有所陈述对于佛讲话，要从他这个本座起，就顶礼佛足，是头面接足礼，就是佛企在那里，那好像八字那样，脚趾公对脚趾公是八寸，脚踭对脚踭是两寸，就是前八后二，中间这个空位呢，我们顶礼佛的时候呢，就顶你在空位，不看头顶顶顶下去，就肯定是接触到佛那些脚的，这样就叫做顶礼佛足。那咁啊，顶礼完之后啦，要同佛讲话咯，我哋二百佛言，上人即系长辈同晚辈讲到佢哋告啊，我告诉你，但系晚辈同呢个上人讲话咧，就佢哋品白。嗱，咁啊，家下优波尼沙陀尊者奉佛命，说将自己修正圆通。加佢啦，将自己所证啊，系陈上于佛，系品法于佛，所以佢哋二法佛言，有呢三句，即从坐起顶礼佛足嘅二法佛言，呢三句咧，我哋通常讲就叫做系经家最言，系结集经典嗰啲菩萨啊，系最信。咁呢一位尊者对佛恭敬一种嘅仪式。为什么是经家最是因为呢佛讲经的时候呢就没有这三句话的，没有理由他讲这几句话即从在这里出发佛言，就是呢后来接受经典了，表示啊这个修行的人晚辈的弟子对这个长辈一种的恭敬尊重，所以呢就加上这几句话，即从在这里第二法佛言，顶礼佛足而百佛言，因此呢几句话咧，我哋嘅俗语就叫做经家最言，就结集经典嘅人系最信。呢个晚辈即系优波尼沙陀尊者对佛系有所陈述，所以先起身，跟住就顶礼，然后先至开口咧品法于佛。佢话我嘅观佛系最初成道。嗱，咁我上文就讲过啦，观见如来最初成道，点解今日呢次就讲我哋观佛最初成道咧？嗱，咁上边观见如来最初成道，就系讲呢五个人咧，系喺呢个雪山嗰度咧亲近佛，亦都咧见到佛喺雪山修道成功，咁啊最初呢五个人见到佛嘅。嗱，咁呢所謂我哋觀佛最初成道咧，就唔係講個最初咧，係見到佛成道，就係講佢哋都係最初咧係直遇佛，最初親近佛，屬於咧最初聽佛開始教導嘅弟子之一，所以話我哋觀佛啊係最初成道，啊觀佛正相就心大業離。咁呢處咧，響呢個 進初成道的下面應該有一個叫做世尊教我，因為我親近佛啊嘛，世尊就教我教訓我，開始教我教訓咧就觀不淨相啊，觀咧就係作觀，作觀咧修呢個不淨觀。頭先我講過呢、這個小善人修呢個五停生觀咧，其中一種就叫做多貪眾生。就教佢修呢個不淨觀，凡係眾生貪心重嘅，就教佢修呢個不淨觀啦。嗱，咁呢個貪心咧，就有貪呢個內色，就有貪呢個外色。內色咧就睇自己睇得太重，呢、這個執着心咧，我見咧太重，咁就叫做內色睇得太重。咁如果咩類人睇自己睇太重啊，我見太高啊，執著太重啦，咁啊佛教佢修咩不淨觀咧？就修呢個所謂啊七種嘅不淨觀。咁邊七種咧？第一種就係種子不淨，就是、我哋每一個人受生都係由佢自己呢個貪嗔痴煩惱業障。为种子先至可以咧去受生嘅，如果冇呢个贪嗔痴用业障嗰啲咁嘅种子咧，等佢就菩萨佢就成佛作祖啦，唔使轮回呢个六道受生死，佢就唔会有呢个受生嘅种子嘅。正因为每一个六道生死嘅凡夫俗子咧，有佢。呢、这個業障啊、貪嗔痴嫉妒我慢共過嗰啲咁嘅種，嗰啲咁樣嘅種子咧，佢先至可以咧係受生。因此呢啲種子都係清淨啦。貪嗔痴慢共過我見，都係內心裏邊一種咧嘅煩惱，係內心嘅不淨。所以第一個咧，第一種咧叫做種子不淨。啊，第二種咧佢哋受生不淨。就是说自己的事迹那父精无血以为体，才可以有我们的去受生入胎成胎，所以第二呢叫做受生不净。第三呢就叫做住处不净，我们入了胎了，住在母亲的肚里面十月，在这个生状熟状之间，咁到母親嘅肚皮裏邊，大家都知道，肯定就唔係好乾淨噶啦。係咪大小便糞米啊，都喺個肚裏邊放出嚟嘅。我哋住喺呢個肚裏邊，當然就係不淨啦。所以佢哋住住就不淨。第四就叫做食啖不淨。咁我哋喺個母胎裏邊，點樣可以生存？又唔怕餓死啦？就食啖母親嗰啲血啊！喺母親嗰啲血。我哋吸食咗咧，所以我哋咪可以自然咧一日咁樣長大，十個月滿啊先有出世啦。嗱，嗰啲血都係屬於唔係清淨噶，所以第四咧就食啖不淨。嗱，第五就生處不淨，大家都知啦。我哋每一個人出世喺邊度出世咧，大家都知道，啲唔使講啦。但呢個地方係最污糟，係最邋遢，我哋就偏偏喺呢個最污糟。最邋遢的地方生出来，所以生的地方就不淨的喎。第六就是舉體不淨，怎樣叫舉體不淨呢？就佛經裡面說呢，我們呢有36種很不乾淨的，每日身體都有的。這36種呢就是有內就是有外，內不淨就是有12種。另外佢哋性不淨，即係體性唔清淨，就好似皮啊、膚啊，同埋呢個血啊、肉啊、筋啊、脈啊、骨啊，同埋呢個髓啊、呢個脂肪啊，都係屬於咧內嘅不淨。嗱，外嘅不淨咧，亦有12種，所謂啊胃啊。这个头发啊、牙齿啊、剃头啊、口水啊、大小便啊、本身的垢汗啊， 都係屬於咧呢個鵝，屬於呢個鵝嚟嘅骨症。嗱，咁就係中間咧，而有十二種骨症，中間就包括我哋身體裏邊嘅，一共亦都有十二種，好似肝啊、膽啊、腸胃啊、脾啊、腎啊、心啊、肺啊、生臟、屬臟啊、赤痰、白痰啊，屬於啊呢個所謂內嘅不正。嗱，咁一共咧有三十六種，我哋全身都係舉體不正咧，就係全身啊，由內之外有頭頂住腳板底，前後左右係冇一處清淨嘅。嗱，咁點解佛教我收呢啲咁嘅觀咧？由於係不正，我哋何必咁執着呢個肉體啊？唔好為我哋呢個肉體咧做咁多嘅罪孽啊！唔好為我哋呢個肉體咧做出咁多嗰啲啦嚇，就係違背良心嘅事啊！咁所以話多貪嘅人係就能夠收呢個不正觀啊！咁最後嗰一種咧，所謂第七種嘅究竟不正，我哋從生至老，由老至病，由病至死，我哋一生人個幾十年咧，實際上啊係冇一個地方咧係清淨嘅，我哋究竟咧冇一處係清淨嘅、乾淨嘅，等於話全身啊處處都係不正，例如頭先所講啊。你能够明白自己都是不正，冇一处真实，我哋呢个我见咧就唔好咁重，唔好样样都为自己，要为下别人，将呢个心量广大啲，唔单系希望自己好，亦都要希望别人好啊！人好自己好，咁啊大家都好，咁世界和平咯。由於啊你好我唔好咧，咁就發生好多問題噶啦，打鬥我都係由此而起，所以咧佛教我哋本身不正啊，究竟都係不正，最好咧就唔好得睇呢個我見睇得咁重，唔好處處都為我着想，處處都為自己着想，咁你就可以咧煩惱輕啲，你覺得咧舒服啲，係自在啲啦。嗱咁啊，如果啊～在我哋認真地去研究咧，有一種所謂叫做係九種不正觀。點樣叫做九種不正觀咧？就講我哋個人死咗之後啊，嗱，首先就係、是、如果我哋唔善後咧，大家都知道二天啊，好容易就變壞就發腫發脹，所以一個人去世咧就快啲放入雪櫃，咁又唔好俾佢發藏住佢。如果你話天氣有事，咁又唔使入雪櫃咧，好容易咧，即係一晚就會發噶啦。嗰啲味道就唔係幾好聞噶啦。所以第一咧就係、是、膨脹啊，當然就係唔乾淨啦。嗱，第二就係清瘀，由最初發脹咧，漸漸咧嗰啲皮膚咧又清晰又瘀色，即係話開始咧。更進一步作怪的了，會變的了。第三呢就是壞，為什麼它會膨脹？為什麼它會清瘀色呢？即是在口裡面呢是漸漸壞，才能令到我們的外表呢是膨脹和清瘀。第四呢就是血圖，即是我們身體有很多血嘛，如果到那個人死了都有血噶，既然慢慢腐壞，嗰啲血咪流出嚟咯。如果我哋唔認真啊，嗰啲血咧會塗我哋全身啊。嗱，咁啊第五咧就龍爛啦，就我哋既然嗰啲血都流出嚟，身體變壞，有龍啊，想問龍血有龍有血啊嘛。啊，第六就係蟲膽，我哋發都唔發啦，嗰啲蟲就會生出嚟。我哋嘅人身體變化得，你再唔處置佢咧，佢就會有啲蟲咧，係發出嚟嗰啲蟲，就係食翻自己嗰啲身上嘅肉。嗱，第七咧就散埋啦，等嗰啲蟲咧 咬啊食啊咬啊食啊啦，我哋呢個人件就冇啦，俾啲蟲咧係食曬去噶啦。嗱咁啊，最後我哋要剩翻啲頸骨，咁如果用火一燒，變成灰啊，火葬咗，我將嗰啲骨灰咧揸個手嗰度，順住嗰啲風一打手就幫我吹曬嗰啲骨出去啦。真系好细个地下度啦，你揾都揾唔到，睇都睇唔到噶啦。咁即系话等于冇啦。咁既然我哋咁样唔清净，结果系归于无，神一都系主要叫我哋咧明白呢个道理咧，真系要收呢个不净观啊！唔好咁我执，唔好咁固执，唔好咁执着，你会好过啲。如果你唔明白呢個道理啊，以為呢個我啦嚇，係真係萬世不死嘅，終日忙到黑都係為呢個我，年初一忙到年三晚都係為呢個我，壓力大唔大，激到自己唞唔到氣，又係為呢個我，咁啊到頭來咁啊一無所得，轉眼幾十年。就除我哋一生人所做嘅孽障啦，就留住呢个生死啦。所以佛为着度方便度呢咁样贪心重、贪着心重嘅众生咧，就说出呢个不净观。我哋修呢啲不净观时，反正我哋系不净啊，唔好咁留恋啊。嗱，其次咧，我同你讲生老病死呢、这个病咧，系人都唔中意嘅。但我就提到一句話喎，三人要帶有三分病。如果你聽到大家嚟試，身體健康咪帶三病咧，其實我哋有我哋嘅意思嘅。咁三人，你點樣修行呢？要帶有三分病，病都唔病就死噶啦嘛。咁即係話咧，我哋時刻都記住，病就會死啊！你就唔敢講放人，唔敢講散漫。你就好好地咧，向住呢個道心咧去修行啊！所有莫對老年方學道啊，孤憤都多是笑忘人啊！有啲人話：，我使乜咁緊張啫？我大日十兩廿兩卅兩啫嘛，有排捱啦，使乜咁快修行啊？等到我啦嚇，咁啊七十歲啦，退休啦。嗰陣時我哋修行咧，其實啲時間咧，所謂時不與我啊，時間唔俾你啊，時間好容易就過啊。嗱，例如我八一年就喺美國翻嚟定居作長久之計，我本身係香港人，所謂落葉歸根啊，就翻返香港過晚年啦。嗱，八一到家下，如果喺八一年忙，2020年有排等緊20年。但我家下咧眨下眼就要家下真系望翻八一年過咗20幾年啊！真系眨下眼嘅咋？如果你帶有三分病，唔好放人啊，唔好偷懶啊，要多用啲功夫啊！咁樣咧，你個道心就會精進，對於了生死呢個法門咧，先至有啲幫助。如果話唔怕，係我家精神爽利平安大吉，有咩事啫？咁樣咧，錯過光陰咧，到頭來啊，自己就後悔，世事莫及啦。呢句話就帶嗰啲古老特講啊，三人要帶有三分病。如果你唔係咁嘅觀念咧，你就唔係咁容易發生修行。所以我戒和尚就上海下文老和尚，他都曾经呢将这个死字啊，咁啊本来我哋呢挂喺呢个心字，佢常将死字挂心头，我个教授佢都系唔够狠字，要换一换，点样换呢？就常将呢个死字啊挂喺个眼尾。你挂呢个心，我哋都要忘记喎。好似我哋加一挂，可能就忘记咗去做嘢啦。我哋做紧嘢做得太忙，会忘记食饭食晏昼，咁啊都会忘记就系啦吓。咁啊，但系我如果将呢个写字放喺眼嚟，我哋都眼朝早起身， 一睁埋只眼，到到今晚瞓觉上床休息，你话我哋斩咗佢一百斩、万斩啊，斩啊斩下只眼，可唔可以斩下眼？咁我如果斩下眼死噃，斩下眼死噃，一日到晚先斩整得百千千二个眼。因为眼休息就是靠眨一眨休息的，不可以永远静住眼不动的，那就有病了。所以讲不讲的他们眨一眨口口眨的很自然的，是人都是一样的。那你眨一眨眼就说死过，眨一眨眼死过，那么全日都是死了，那你就不敢做一些违背良心的事，你就不会做那些所谓伤天害理的事，就不会为自己呢各种的我执我见咁多呢太过紧要了。所以话时不与我，我哋都要啦，趁早去修行啦，唔好推三躺四啦。唔怕，我都未退休，我退休呢系我会信佛噶，可能会跟你出家添嘛。可惜呢未能到退休，你已经走咗啦。咁啊，从前有一个姓张的，姓李的，他的名字是祖楼，他是李祖楼。他就是所住的地方呢，就跟一间和尚庙是隔离。等于说大家隔离邻舍，早上出来行神运也好，大家出门也好，或者做事回来也好，碰头机会就很多了，即是很熟呢。咁有一次这个寺院里面的主持人呢跟他谈，他说老李啊，你要修行啊，你要念佛啊，你用功啊，修心养性啊。咁呢个老李嗰个啊，大师就我都想听你话喎，我唔系唔想啊，不过我有三件事我未曾做得好，所以我咧就冇法子跟你咧去学道，亦都如你所讲要修行。咁呢个和大师之前问就阿李居士啊，唔知你边三件事未了噶？佢话第一，我个父母死咗啊，咁啊旧时咧就要喺嗰啲吉地走啊，好风水嘅地咧落葬个，虽然佢入咗殓啦，个棺材就挤喺嗰啲所谓义庄里边咧等住响度，要搵个好个风水咁先至落葬噶喎，旧时。咁佢话我啊，未曾搵到一个好嘅地方安葬我个父母。咁你叫我点样放得下？听你话去修行咧，咁我大和尚本身第二件咧，佢话我一粒仔，佢话都廿几岁噶，佢话我好想有杯心普茶喎，未曾揾到个好女仔同佢揾到个老婆，咁我呢个心普茶未枕，你又叫我点放大睇得开啊？咁咪听你话去修道咧？咁我大家咁，而且第三件咧。我又一粒女，就一仔一女。我呢个女咧，亦都廿几岁啦，比阿哥稍微细啲，唔细得几多。嗱，咁啊，女大不中留啊嘛。旧时就父母之命系媒妁之言，系同今日咁样咧，系民主自由拖手仔噶喎。旧时唔可以咁啊，咁啊贫毒噶喎，要听父母话。我个女咧已经出嫁嘅年龄，我未曾帮我揾到一个好女仔。等下我都不外苦茶就未飲啦，係嘛？咁我呢三件事困擾住我，你又叫我點樣去修啊？點樣聽你大師話去修心養性，去放大睇開咧？咁當然有呢個大師，睇下咁無話可説，呢都係你嘅事係嘛？再加嚟嗰亦都係啱嘅，冇講錯。點樣超過咗幾日咧？大師就都出嚟行下。咦，隔离唔得话蓝灯笼，即系话死人。佢谂下，得几个人？啊，个仔同女就后生廿零岁，仔女冇理由死噶。佢唔通真系呢个老李死咗？佢再打听一下，真系老李死咗啦。咁佢哋摇头叹息啊，讲咗一大路先。佢话我啲朋友佢就李祖楼，佢劝他念佛。就雪三头，即三件事，个可惜缘分未分了啊！真系冇眼啦，三头未了就攞一攞就攞咗过去啦，即死咗啦。嗱，咁从呢啲咁样嘅故事啊，佛教所讲嘅故事啊， 我哋就聽古仔唔簡單嘅，每一個故事俗語話古仔都有裏邊一好深嘅哲理，好深嘅人生嘅問題。因為每一個人咧，呢啲咁嘅生老病死呢條路啊，即使你貴為總統，或者係街上掃地，都一律平等，冇呢個貧富貴賤之分嘅。從世家上人嚟講，世俗嚟講咧，呢條路係最平等，冇一個可以面得開，冇一個可以幸免嘅。只不過時間長啲，你福報長少多幾年，福報唔夠就少食幾年咁嘅啫。一定走一條路，所以我哋應該趁著呢個仲有呢個時間光陰啊，你要好好地咧，真係自己咧。明白个佛理，依份你修行。嗱，我就讲个最现实嘅讲，孝辉儿住咗廿几年，我未曾有呢个退休，就香港都有啦，系嘛？就退休制度嘅，我一个信徒，佢就喺呢个孝辉银行咧做经理嘅 bank 孝辉儿嘅 manager。咁啊，佢就六十岁退休，佢因为攞长粮啦，系嘛？嗱，咁啊，退休就要办手续噶嘛。攞長辦手續咁啊，咁啊今日辦好手續，等於話咧下個月就開始食長糧噶啦。誒，佢今晚就起頭，等於話一世人啊，俾嗰啲養老金啊付出養老金唔係政府俾你喎，係你自己俾嘅喎。不過政府幫你儲，儲咗埋埋，你退休咧，你食幾多年都食到死為止咁啊就，唔係政府俾你，係自己供啊。咁啊供咗一世幾十年。又開始讀書，畢業出嚟再做事，一路做到今日六十五歲退休，付出咗幾十年，點不知今日飽手毒，今晚就死咗，即係一無所得。你話係咪玩花？你話係唔係常將死字要掛眉頭？死呀、啊、死呀、啊，眨眼就死呀、啊。咁你咧就會提起精神去修行，就唔好做咁多個罪孽啦。唔好做咁多啲违背良心嘅事啦，你日后咧你就好过啲。咁所以因为系咁嘅样子啊，就教佢收呢个不净观。你应该咧就要话观一切都系不净观，世尊教我观不净相，就生大厌离。既然一切都系不净，我就谂咧又好留恋啦。头先所讲醒咗就发障。你再不理佢咧，嗰啲蟲啊咬，又流血，到到最後咧，剩翻一盆骨，像用火燒，成為灰啊！喺嗰啲光空嘅地方一樣，嗰啲灰骨灰飛到到處都係，揾都揾唔翻佢，咁就幾幻化咧。我哋應該要厭離，唔好咁攞得太重啊！要睇開啲，要自己咧。向呢個道心或心底遠離，佢唔知就識性啊，就悟到呢個釋法咧，呢個塵境釋法啊，係無實體性，我話唔知識性，不過咧暫時有一切嘅事事物物眼前所見，包括自己呢個身心，不過係暫時保有。絕對不是永恆不變、啊、所以我們就悟到這個道理，悟到注釋一切的色塵，它的本性呢就是越玩越化，不是實在觀以從不淨，由最初開始觀這個不淨，最後到白骨離塵，剩下一盤骨，再燒了它變成灰，咁啊，用手再當風啊，整一樣，都同嗰啲微塵啊，同嗰啲泥微塵混埋一堆，咁所以咧就變咗啊，歸於呢個虛空啦。本嚟有我哋呢個身體，因為身體越嚟不淨啊，最後就歸於呢個虛空，一無所有。呢、這個肯定啦，火葬固然係好快脆就冇，就係土葬啊。亦都有幾年之後就要執噶啦， 反正我係唔係玩玩八卦，貴於呢個虛空咧，個空色二無，即性無空道啊！空色二無咧，初初就識法，我觀佢不淨，見佢就貴於空，我哋由呢個空理啊，就化解咗呢個識法，等到最後咧，就連呢個空都破得啦。點解咧？我哋有識。用呢个空嚟对付佢，咁冇咗呢个色啦，都唔使观空啦，呢个空就不可得啦。所以话空色二无两种都不可得，即系到呢个时候咧，真系万缘放下，一法不立，一尘不染啊！因此就成无上道，就成就啦呢个无上。菩提道啦，原来因我就明离沙陀，嗱我将我自己所证咧，就情不依法同情不依法同佢讲，我因为观呢个色尘不净，心大厌离而得而悟道噶，所以佛咧当时你印证我啊，明佢就离沙陀，中国话咧就叫做系。尘性空，因为未曾发骨啊，最后都系化为空头，所以就名为咧叫做系印我名叫离沙陀中话嘅尘性空。个尘色就变尽，妙色就物圆嗱，尘色变尽，尘就系色尘。我哋用呢个空嚟到观呢个色系不可得，最后连呢个空。亦都不可得啊！所以咧，尘同色两样都无，成无上道啊！原来因我令到离沙陀个尘色几样，尘嘅色用呢个空两样都尽啦。就妙色嘅物缘，妙色咧，亦都系我哋一般人睇到嗰啲色啊，都系贪心，好嘅就多多啲益善。少少的无愧，犯了那些不好的呢，看下都多余，望都不会望，就给这个好的色坏的色呢是转了我们这个心境，就变成粗色，不是变成妙色。但是妙色呢，就是说他看到一切的色都是不净，都不是得究竟啊，不竟是空无，所以说妙色不被这个色呢转了去，不被这个色尘吸引了去，好的色它不会生这个贪心，不好的色它不会亲恨讨厌，就明白到这个色法呢是玩玩化化，不得实在，根本不净。他这样了解呢，就叫有智慧的，就不是愚痴了。从此以后呢，再次进一步，那么了解到这个色尘，而本经所讲，就是原来状妙真如性啊，圆三谛离，一切色法本体就是如来状性。我们这样观法呢，就默默地与这个三德地状与这个圆三谛理相应了，所以叫做妙色更物圆，我从色相就得安罗汉了，我从观色不净，观这个色相的不净啊，而证到这个安罗汉果。理上以上这一段文呢，就是求佛上来所问从何方便，就是由三摩地我就观这个色尘呢，这种方便法门令我得到出世解脱，不佛问圆通，如我所证，就色因为相，指的是求佛问五十八界谁为圆通呢？那么别人所证，我就不得而知。佛问圆通，如果你问到我呢，就是如我所证啊，就色因为相，我所证到的呢，就是讲你的色，因观色不净。而得以悟道，而得以证出世正果，就是为最好观色尘呢，是最近的，这个是我所证的。 嗱，咁呢個色咧，咁啊亦都咧有好多種嘅。嗱，咁從前啊，我哋有一位叫靈雲大師，咁佢哋參呢個悔堂禅師啊。咁啊，悔堂禅師咧，雖然教佢，可惜咧佢始終都未走開。他就懷疑他這個老師呢好像對他呢有什麼秘密不告訴他聽不教他，所以這個悔堂禅師呢他就跟他說忍空夫著他二三子以五年就為忍苦，他說吾無忍苦而啊，我沒有忍啊。咁後來這個靈魂禅師呢，咁他就上山啊，睇到呢個木西樹開，咁就悔堂禅師問佢啊，得你聞到都未到，咁聞到，咁呢、這個老師長啊，呢、這個悔堂禅師就講啊，佢就話二三子就以為忍苦，無忍苦而你都可以點見到啊？咁當時佢就向佢呢個師長頂禮。他說老和尚、是慈悲老婆婆心切的令我開源，所以我師長說我只要溫得到開源就可以了。這些所說的都是屬於從這個色塵這方面呢是得而悟道的，絕對呢就不是說呢在這個色塵裡面呢是妄生這個分別而令我們的心呢不得到清淨。所以這一點呢我跟大家說就主要就是說呢佛教的因緣故事是有一定的理由在裡面，不是說古仔好聽的事數裡面呢原則上都是教人家一定要看得過放得下才就可以自在，如果看不過放不下呢你就肯定一世都是痛苦不得舒服自在，就算外表多有錢身體幾強壯，這個是外表的，你的內心都是不平靜的。所以我們有個成約，就是看破放下才是自在，你看不破又放不下，這樣你又計較，那樣你又執著，那你肯定呢就不得到自在。所以佛教裡面呢所有的因緣故事大家聽到的要好好地扎下個鐘的力度，咁啊，切實了解，切實咧去修持，自然就會得到咧呢、這個好嘅幸福嘅生活啦。咁講到呢處咧，係光光白病係鬧翻救足，咁啊明天晚上再講啦。願你此功德，莊嚴佛淨土，上報四重恩，下濟三途苦。若有見聞者，悉發菩提心，盡此一報身，同心極樂國。南無阿彌陀佛。咁啊，聽聞再見。